安讲啊？ 一定会 啊！中华民国啊，完蛋啊！一月一号唔讲啊，元旦唔讲，伊就 完蛋， 完蛋， 完蛋， 完蛋。 啊，食惊食啊！若无，队伍拢会散。 拢会散，拢会散， 拢会散。 要完蛋！ 元旦伊讲哦，即完蛋， 完蛋， 完蛋。对不？六十四年前你才听得到，即卖元年伫遮。 伊就迄浙江的 口音，中华民国鬼家啦， 中华民国啊， 中华民国啊，伊个鼻音足重，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啊，即摆喘一大气，伊无气啊， 无怪啊， 喘一大气，你 无怪人过 过年，元旦吼，伊个伊啊拢讲，伊拢讲， 无怪人过过年讲吼， 六十四年 是个鬼岛啊，我们要鬼岛。就该就讲的啊， 就该就 讲的。伊讲的，世界如 是。郭冠英不是讲台湾是个鬼岛， 佮他讲伊嘛，讲伊世 界。啊，个鬼岛就是，就该就讲的啊。 鬼迄个是啊。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啊。 鬼岛。 哎呀，啊，因后生嘛就安尼讲。所以，我。哦，这因这路易特的帽啊帽啊，就是讲以前拢是加做一日顶的意思。 对 对对。就是迄退五零提到手啊，搁临时搁加一张，临时照入入嘛咧。 对。 二特。 我无看到。 来来来。 你讲保底的呢？啊是讲你是 咧？ 啊 你有加入会员无？ 我现在加入会员，这里有员啊。沙尼啦， 我沙尼路易特啊， 我沃特啦，这个是中国的啦，沃特啦。 啊，迄个时阵有分到啥几军团啊，啥物事啊咧？ 我 分 八十八梯次啊，八十八梯次啊， 特是陆军的特种兵，特种兵就是 叫。三年我搁。 装甲兵、兵工、工兵、通信兵啊，规团的吼。 哎，我分过部队，我袂 记啦。特种兵啦，啊，甲伞兵啊，啥物？ 阮是超硬在超啦。 兵工、工兵。 地主吼是啊，我地主 叫做啥？叫做路易特。 超华丽， 华丽没有根据 的。 对不对？对， 你那个茶水，我们军需超多茶水都有带呢，那个都。大桶的呢， 嘿，大桶的。 有啊，你超不完紧着，咱真正超不完紧着。但是你这个太离谱。 嘿，是啊。 这个太离谱，你对不对？你没有，这个是严重的脱俗。 嘿，是啊。 超到死。 哎呀， 那个是有原因的，他这个确实有原因的。他就是怕他这个红洞丘哟。 嘿，是是。 是他是因为怕他出来。 嘿。 哦，会把那个事情整个部落出来。 嘿嘿嘿。 哪有 三？伊找啊，嘟起来啊， 对不？伊 暗， 伊个伊个军需哦， 是 提出来卖， 嘿， 哦，啊卖啊，因即马检查的时候，佫出来遐佫卖转去，再佫起落， 是 安尼呢， 是 还有放高利贷， 嘿， 哦，啊佫， 还有石瓜头啊， 哎对，哦，啊佫对。开在外面开什么护肤店那个啊？请那个长官啊！ 是。 所以他这个时代真的是在，就是军中有水啊，包括警察也有啦。 对啦。 只是没有暴露出来啦。 对啦。 哦，军中跟警察都是中华民国有史来这个丑陋的一面，到这个之前还有一个都是没有暴露出来啦。 对啦。 只是这一个。红洞丘大家看的都是看不过去，大家有站出来，给他压力，他才这样子，不然他今天不会办。 是啊， 也是尽量要压掉、压下来呀。 是啊， 像昨天有没有？那个最高军的检查 室，那个检察官的， 检察官出来，伊大声嘛，还过迄落，你知无？是三立遐主持人 甲遐， 甲，给伊压力，讲重点有无？讲你。你这个动作就是，你这个吼，有人拢有翕起来，这个80分钟，或是41分钟，或30分钟，这你就是影带无还原，你人消除消掉。 拢系啊，拢买个。 啊，人民间的技术已经有法度还原，有法度还原啦。你群众还佫无法度还原那个录影带那个几分钟那个，对不？ 已经还原了，不是吗？ 有有，已经还原了，昨天晚上才宣布啊。 哎、 啊，还有，哎、啊，公布给我们看吗？ 哎、欸，有一块一定都无到，哎，那那那要判一定 都来。伊就是暗砍掉，专攻要搞你暗砍掉。其实以现在的科学技术，包括美国，包括全世界，都有办法还原， 都有办法还原。 是啊，因为伊咧用电脑，录伫咧电脑内底有弄个迄个资料嘛。 消失尔对不？删掉了，但是有办法再还原。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有办法再还原。 是啦， 你只要有照相嘛。他就是有那个影像啊，影像他那个有那个什么那个，对哦， 哎，那个技术的， 我们的那种仪器，比方说我们现在照相照这个人啊，你虽然你影像消掉，但是你有办法再还原他照相那个有那个痕迹啦。 有啦有啦有啦，有叶盒啊。 就是你有科学有对不对？进步到哪里就有办法还原啊。 对啊。 他那个有没有那个那家？饮料店那个啊 ，Coco 啊， 那个总经理就是24小时把它还原出来。 对， 那个监视器啊， 起码是有办法的。 有啊，你科技比人家无多。所以就是讲就是安尼。反复压力啦，对哇，伊全都拢在厝啊，拢在迄落，所以群众才较欢迎。你嘛知影，人讲啊，不然你群众交给民间来出来管理的技术吧，那个网络再给他，你甲监听了哦，来耻笑他。 你群众检察官迄长长的迄个， 来讲话安尼嘛唔对啦，你包括迄个入籍司令的讲话嘛唔对啦，伊个是讲台湾人啊，佫戆戆，你听有无？ 哦，那无迄将军安尼提。 那个陆军司令也是傻傻的，吼、哦，伊是讲伊出来开记者会对无？其实他不用开记者会啦，他只要一通电话，马上那个。 贵的。 你若做真诶，你升真诶，你一通电话你啊，你司令呢？你是陆军司令呢？你如果站出来，做咩咧？迄就是骗台湾人。 对啊。 是讲你台湾人足好骗诶，安尼啦。 对啊。台湾这接无讲， 爱本地就是看恁台湾人好欺负啊，是讲恁台湾人拢戆戆啊。 是啊。 啊，唔只咱的压力较多，咱的媒体较多，伊则办较多嘛，对不？啊，一个包括迄个我谢富士那个昨天那个谢富士，本来已经放出来了嘛。 是啊。 后来昨天早上又升压了，有没有？ 对啊。 就是我们。民间的压力到哪里，他才办到哪里 嘛？是啊， 对 吧？对啊。那么，咱咧，哎，甲拍一下。 无，咱无甲拍。 咱无甲拍，咱骂一声。 压定 尔嘛，无出声。 拢无。 哎。安怎甲拍？伊有枪，有大炮。 咱拢扛酒，咱哪有甲拍？ 有战车，嘿啊，咱个扛酒。 咱拢扛酒嘞。 嘿啊。 咱哪有甲拍？ 嘿啊。 我就嘛是，我住新义区啊。 是。 我听电台，我就通过放，我就来，我就。 啊是哦。 啊！一工无停，一工会死。 嘿啊！啊 你无徛出来，伊我看你拢无去 啊。是啊。也唔过，今仔来的人无遐尼济。阴暗 来，阴暗较济啦。 阴暗较济啊。阴暗， 离我院这里较济啦。 离我院吼。 六点这里啊。 嘿啊。 到头到头十点。 嘿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哎呀，我感觉哎，嗯，还 看有诶，内行看门道啊，外行看热闹 啊。咱得看老，你看电视安尼，干那看老的。 无啦，迄其实哦，真来有数啦。 嘿啦， 内行外行心里都有数啦。 是是。 哦，是进进步是讲，哦，外行看看热闹。 是。 内行看门道。 是啊。 这足清楚，这对，真的讲不了，讲得真不了。 是啊。 你讲今日若无讲，大家八点才收，看袂出吼，看袂出，也无今日这三万人出来啦。 嘿。 哦，也无这个这三万块人加出来。 对对对。 对不？安尼算讲，还佫有一啦。 嘿。 还有一啦，还有九啦。 嘿。 对不？ 嘿。够当一，够当九。 啊啦，嘿啦。我你无徛出来，无压力啊，没有压力啊。 对啊。 看这回台湾人这傻傻的，好欺负啊。 对啊。 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啊。 是啊。 后面的贸易服务协定，这个更严重。 我一个好物业，拢做做啊，拢系啊。 工作，特地让你工作。 这边的人较好做啊，你带着人去，囝阿公啊，我的囝去做工一样。 大家嘛惊死。 上 面 去做 咩？大家 就是 去做公务员。 啊，公务员你唔着考会入去？ 那是 义务 的。 考会入去。 即马拢嘛爱考公务员，我 是 即时 啊。 哎， 一千个就一个，也是偌济。 好啊，阿姨，种军官的嘛，较歹讲。顶间我看海网路六千人，顶200 尔呢。对啊。真的。对啊。 啊，你阿个考几大 岁？哎，就千分之二，阿姐。哦，千分之二。 啊，唔过你去大学个哦，啊，大学去等你考哦。哎，你有专业了，别那种科技大神啦，就稍微专业哦。过来 啊，百分之二啦，不是千分之二啦。 哦，无六千的，更两百啦。 嘿，啊，就百分之二。 哎。 啊，我顶间哦，搁有看到后硕士的，搁后留学生，拢去考 的。拢，迄拢足够读册，足够考试的啦，还要再考一下人。 啊，够考试都无一定会做啦。 啊，搁伊种无一定，伊这种算老啊起来。 我讲啦，你考的入去吼，考的入去。另外一回事啦，入去做公务人员，你就若无加入国民党，你就永远拢是做员啦。 是啊， 啊，你就若有加入，就是一升一升去啦。 系啊， 迄就有史以来就安尼啊。伊 也毋是做啥物兵个，佫会当住个宿舍住14年。 啊，即摆过来就像即个大家有听出来，压力过来就渐无当啊。 政府最好补助你加 四年。即摆个考试拢公平竞争啊啦。 系啊。 拢袂使乌白乱来啊。系 啊系。 即摆台湾人就靠入去较济啊，你知无？伊要创空买落，就较无爱迄落。 哎，这习惯呢，这是要叫升官呢，伊靠几啊平方靠袂过呢，而且搁叫升官强，伊搁较摇摆。你有去靠啊，拢靠袂过。你嘿，敢若靠300啦，靠几遍拢靠袂过啊？啊，你看伊拢挺有。 啊，伊就拢。 吃香喝辣，伊就 痛埋波，你无看伊？ 啊，伊就感觉足稳的。 放荡来啦，啊对无？啊，去查某囝啦，啊迄落。对不？ 啊！伊写字嘛，讲个白菜，讲 阿姨你超过， 无讲车拢伊咧收。 啊，迄人迄个机械行个老板就出来讲啊。 讲伊 砍 业 啊。讲即个名伊买个啊。 无啦，那是讲伊写字啦，伊是伊砍业尔啦，伊 只。无啦，人讲伊即个伊个名啦，人个电视就出来讲，迄机械行个老板就出来讲啊。对不？啊，就较戆嘛。 啊，伊写字也戆个，人去查查啊。白痴个，搁查查个。 有法度查，就迄个无法度查啦。你无看电影？迄个有哦，迄个公司嘛，伊个董事长哦，迄个是无？迄个什么？咱个贵阳迄个什么有哦？ 就是甲伊尔，大家拢不落啊！甲煮食啊，大家看了不落，吃喝玩乐啦，大家嘛要点。 啊，就迄个上严重，就是迄个军币哦，军币摕出来卖哩，还佫卖转去，还佫摕出来卖安尼啊。那个装备啊，金的装备那个啊，那个最严重。拿出来卖后，装备检查又买回去。他又装备检查完又拿出来卖。 好啊，安尼贵了拜，那探子贵了死 的。对，阿姨，咱们那敢免装备检查？哎，我都摕来派人去下卖。 啊！迄装备检查，一寡拢嘛是摕出来装备检查咧用的啊。 对啊。 一定有。 啊，检查过了，搁摕出来，拔出来搁卖啊。 系啊。 对哇，阿姨都左头啊做，大行啊放上来啊做，大行做啊。 系啊。 开早某经嘛做啊。 系啊。 我叫你办多少个护照？ 国外伫迄落叫啥？迄个悉尼路加这个。 哦，伊迄是美国。 哦，无咧是美国啦， 刚刚签签嘛。无，迄办公大楼遮嘛，联合个联合办公大楼，两栋啊，刚刚是一栋啊，靠遮个啊，因为伊迄是迄大门拢有写。哦。 啊，你多大？太卡出来了。 对啊，我卡出来。啊，恁要较盛大个啊，你 啊。不，啊，今天啊，今天也无经验。应该你都。 小弟，你们带动一下，有很多人出来呢。 经验比较不足，有点早，有点早，站等有一点。 你当村人登车了，爱行过来吃啊。 你就是要到搭五台 啊。你这边讲啊，山脚坡比较多。 我话媒，你放心，媒体也报啊啦，大家拢搁看电视，一挂昆星的，即马等下来啊，不用烦恼。 会员晚会越多人啦，所以你们刚才集结了，真的太早上 了。对， 明天又是假 日。应该也 未够。今仔日是咱今仔日国防部遐很济人，是有媒体有无你帮助。 会员，那嘛在。啊，我假八月就要做兵啊，无做兵我何要出 来？对，媒体哈。 对啊。所以我讲，军方你那个官位就，他们已经跟社会脱离太久了，你知道吗？不知道说现在的社会是怎么样。现在人民是怎么样？他们素质已经到哪里？低估了。 因敢那知影安怎趁钱？ 对哦，啊，媒体怎么样？媒体讲起来，大家拢要独家了，要比你较紧啦，对不？追比你们还快啦，对不对？你们那个还要讲一些废话来那个啊，听我 有 事，不公不喊的。你等下君姐不是还要讲说那个录影带是那个人为的，不是人为的， 他 就是他的，对， 他觉得没有 放屁， 没有那个。 你通常的时候为什么？不卡掉，你偏偏 也没有被那个政战主任说，哎，要去拿， 都没有，啊，有鬼，突然， 啊，这不好做， 因为我的 仕途较重要，我讲一下 别 他 较严， 我无本我， 对 不？ 所以他就是关键，你要保住他们，你知道洪国清案，真的， 因为这个就叫连坐法的效益， 两国哦，那绝对的， 连坐法效益了不？伊就是今仔日 A 兵反追，管定当标，啊，这个伊管定是 A 兵，我哩无代志。啊，我照我都保住我的升迁， 但是你这一次这个事件，你搞到让他们没得，不得那个啊。 他基本上三军统帅无能啊，整个经济泛滥 啊。其实不是，马英九要讲说难听点，你就直接下令我什么要改。你知道人评会，你什么离兵的那个人评会改到拿到退伍令的时候再讲。嗯。拿到退伍令之后，是不是大家做开那个？哎，你对长官有什么不满？你们对这部队有什么不满？ 对， 大家都敢讲。 一切，十几天了不？拢不爱 提啊， 就是要劝告，要去劝告。你来甲我讲者，让我拢有法度下台阶，啊，就是开始咧劝告嘛。啊，今嘛讲起来，拢已经劝告啊，结果伊今嘛啥变啊？媒体办的比我更加好，所以他变得下不了台， 了解？哎， 啊，今晚我们在叫那个最高的检察长哦，赶快到媒体 播音啊，好啊，哎，对了， 都是那里他们都没有办法圆， 对吧？那种状况外， 要求媒体提供资讯啊， 他是没有关系，提供资讯对吧？ 他说他们 怕你提供资讯，他们 要办那些检查，就是要用无罪推定，立马无罪推定的拢免查嘛。法官要用无罪推定，检察要用可疑去追这个人的证据出来嘛？啊，不，你做检察官嘛，讲以无罪推定的拢免查，所以错误啦。 喜欢什么都侦查不公开，你就去搪塞一些人。 这个是什么 呀？啥？军中老贼，伊那是像那个徐学良，是不是那个？哎，对啊，哎嘛， 所以说，什么讲，家己自残二十几多，我讲啊。 对啊，这回唔加在迄医馆里面，这个都把它赶快转到医院。 像这种东，咱拢唔知啊。 足多哦， 很多啊。 这嘛是紧闭合，你也在死掉 啊。对啊，对啊。 军没有这个真的要全部改过， 对不？ 你要透明化，以后军法审判哦，要民间的要那个。合并审判，不要再独立了。 我对啊，要讲 啊，大家不信。 我以前嘛是石花粉，我老爸贵军，他我请共换的工，等下奔丧。我老爸还袂入葬，啊，结果我有一个外甥啊吼，伊是国防部去代替我请假四只第三工，就是到我老爸出殡。我回去了，和我的师的国防官出来对簿，啊，对长讲，伊这厝的吼，老爸贵军袂使甲处罚。对长嘛讲是，结果保安官一走， 伊就叫副道长甲我签证件，甲我办一个吧，对不？你看这种苦哦，你也看。 啊！ 啊！恁别死老兵， 事出有因，还是要这 样。你来看有够有够恶劣，你知道吗？这个姓邱叫做周厚基，我讲干，我一世人就干他一世。真正啊， 难怪洪仲丘要临死之前就有干他们呐、啊。 嗯，真正恶劣， 已经被他抄到 了。啊， 洪仲丘这代志哈，我要讲我较早，我是较早，可能原来这个部队怎么改名？ 公公的这个部队的五四二啊，一共诶，郑永福还是他的下属。 真的五四二两米， 对啊。 伊即卖去支援这个警备，这个我是唔知影讲，吼两六九是不是较早的兵工学校，我不了解。我较早去支援这个做文职，又去支援这个兵工学校，吼一关三十期甲三十一期，其中三十期有一个就是啊，我准备器材，我要设计迄个训练嘛，吼，就是迄个打靶设计迄个训练，咱来准备一挂器材。叫器材还袂够无，像同款热天啊，七月热天，结果因就是跑操场，啊，结果有一个兵啊吼，就挡袂牢，挡袂牢，了尾就是甲插在树仔骹，因为可能中暑，吼、哦，啊，阮队长吼，人伊足机灵哦，是看这情形不对啊，吼、哦，迄阵衫拢烫掉啊，水加好啉啊呢，看情形不对，伊是走去机用厂开救护车，载这个兵啊去就医，载去迄个桃园省立医院，省立医院唔敢接受，尾啊。救护车直接拼来三军总医院，到建国高架，阮一寡分队长伫车边啊，结果伊就差不多翻白面啦，爱甲进行这个人工呼吸，结果到三军总医院进两领这个冰毯，安尼甲伊降温救起来，救起来，今仔日诶抢时间呢，我蛮讲都由于十分钟这个病人。 爷爷根本就是那个、啊、视人命如蝼蚁啊！ 一湾跟中湾拢草贵兵嘛，哈、哦，这市政利利哈，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对， 他讲啊，无啦，他就一个手机啊，哈，哎，这个有照相手机的，给你安抗处刑嘛，对不？你讲那个这个陆军诶这个司令啊，伊嘛叫伊个政战主任出来讲啊，伊讲无啦，这手机也是。跟咱讲开这个座谈的时阵吼，就是这个已经是也着伊的政府就是讲嘛，啊，这个就不可能伊讲讲啊，这个是有这个程序瑕疵，哦，有不法，哦，伊讲也严办到底，伊就是转移化方向， 对啊， 对不？ 就赶紧帮他低估我们了， 哎、欸，他在转移方向。 啊，你是六月份拿的那个手机啊，东华卖家那个。 你现在讲意思跟他讲啊，下次不能关紧闭，所以这个有程序上的错误。你现在跟你讲啊呢，其实我讲了，这个已经乌鲁木齐作祟啦。所以讲现在媒体已经拢整出来嘛，这个人已经是开部部社群嘛，啊，佮开这个算个哪个迁都迄个 地带， 对 不？ 犯左线这個、啊，这犯左线为虾米？伊就家己爱军官吼，拢传去部部社群，甲你误会， 恁 只爱拢关系人。啊，现在我去探这个钱吼，来，恁拢有分到好处，对不？啊，种伊这个是规盘的共犯， 地下共 犯，不能让他爆发出来。专为这护理长吼，这羁押不是干阿底下这护理长，嘛，依阮较早军中咧了解吼，你护理长相关的人全部都要羁押，因为避免串供。对吧 早就串了啦，早就串了，好不好？ 你们听头呀，吼，要赶快有人提，要较凉啦，啊，这个做，啊，咱。 今天 到 五六点，才 我 刷 起来 这。这是夜晚嘛？啊，这是暗 时才 开始。 下晡才有人，今麦有人。 马英九可以放任 时间了。今麦遐遐安怎？ 这是一个感官节的氛围 了。 剩下林立是安东，剩下林立是我们台湾的另外一个人。 不是啊， 我是说不一样， 在有 关键 时刻 是都一样，关键都要不一样， 都一样啊！你在这边太热了， 就阿扁， 就阿扁。 我不是救阿扁的，你放心的，不是救阿扁的。 卖了， 这 一样的 诉求的啦。 这个是 的 这个是这个是一个诉求啊，那个是一个诉求。 又两个在， 这样子说打广告了，好不好？ 我们不会打广告，你两点加星座，星座， 好意大家心里都好。 来啦，我是安尼跟恁讲，该啊，大家自己选择。 你们一直认为这是司法啦，跟这个军中人权是一样的啦。司法你要按照人按照程序去走啦。 大家就会支持。不要把那个，不要把不同的诉求不要搞在一起。我认同司法不公，但是我不认同司法阿扁。 谢谢。 那个是一个单据啊，像今天这个是金钟人权、金钟司法人权，但是里面有我知道，我知道了，我们是讲，我跟你沟通，我没有说强迫。洪仲丘是一个人，阿扁也是一个人，但是洪仲丘的是一个司法。 就是要切割，当然有点不同。范祖信也是一个人， 对啊， 那你要支持他啊？ 所以哪一个？ 范祖信， 范祖信不是啊。范祖信他是一个，他是一个控制， 他是一个， 他是在操纵，操纵，操纵。 我现在也是在操纵啊！不要把这两个诉求搞在一起，好不好？ 戴那个帽子，帽子上面有路易特，因为我们不陆军第一特种部路易特，他们就是四十年前，差不多将近四十年前，就是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就是拿到退伍令，那结果又同时又拿到一张临时征召，临时召集令又多做一点，路易特事件，就是那种。他们会来支持这个活动，就是单就这个活动，就是因为说他们觉得说，军中有很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 对。 那时候当时 没有人敢动。今天如果没有死了，也是这个事情都没有。 不过这个活动还能够申请得到那个场地使用许可，还算蛮厉害。 其实一级会有刑法，只要有申请，那个时段没有人用就要动。理论上只会有刑，只要报备，不过也是不容易啊，就是这些事情来，他们好像比较闲的。 不只是这里啊，像那个哪里那个，你知道台北还有一个地方有那个反大埔风车的那个卡车，就是抗议，他们有定点抗议。定点抗议啊，就是反大埔风车。而且我问一个很不识相的问题，你当过兵吗？ 我在两百旅退伍。 哦 ，OK。 人霸 Pro， 超死的。 都是 O 啦，都很大。 您之前在？ 我之前是在那个，就是以前的。我讲。 但做贵宾那不在。 以前的216。 216是 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模糊的。 其实我是算，我本来是两只酒，两只酒师，两只狗咬死的，就是机械化师嘛。然后后来就是转到以前就是那个216旅。就是160后来就是变成那个独立旅，就是就变160旅，然后旅部的直属连。哦。旅部的一个直属连，然后那时候非常荒谬，就是我们那个小村子的营区嘛，然后还有宪兵排，然后宪兵都很变态，然后那时候还有个旅部连，然后后来旅部连那个连长后来现在就变成说我高中的主任教官，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回那个高中去读，就说哎、欸，变态连长， 他记得。他退伍之后还是那个气焰还是？ 他不是气焰，因为我跟这些连长啊什么的都是在比说黄色笑话。我在军中的自保之道就是跟人家比下。就我自己来讲，我当兵的时候已经那个根本那种老鸟跟菜鸟对立啊，什么都已经非常不就已经非常消弭了，就是差不多90年代末期，然后甚至我退伍几年，一些老鸟什么还会跟固定会跟一些老鸟会见面。他们可是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势力眼睛，